鬼完咗，大家咪好鬼闷呢？无论你系反慢、反离、反车、反亚、反巴，甚至乎系反皇马，七日大家出去反政府啦，出嚟游行啦！ 赵博教室嘅暑假班开锣啦！获得《星岛日报》同埋各大传媒誉为最具实力中文名师赵善谦博士创办嘅赵博教室，提供中小学各科小组指导，教学点位于元朗、太子、荃湾、炮台山。详情可以上赵善谦博士 Facebook 专页或者致电34285444查询。陈博向你诚意推介。 神秘即係第三節，今日主題呢就係 Prism 香港半跌風雲啦。咁頭先我哋講到呢就係呢個只不過係冰山一角啦，咁但係冰山一角起碼我都睇下冰山係咩嘢嚟，因為佢冰山一角事實上的而且確係佢嗰個 logo 嘅象徵嚟嘅。 相當之冰山啊。 係啊，冰山，你見到冰山。嗱呢、這個好重要，因為呢即係維基百科啦都算做幾好嘢啦。因為呢、這個即係消息出咗嚟大概都係一個禮拜到啦，佢已經寫到一個好簡單嘅Prism 嘅呢一個資料嚟㗎啦，咁亦都登咗佢嗰個 logo 出嚟啦，咁呢啲咁嘅資料呢我唔知而家佢嗰個可信嘅程度有幾高，咁但係呢就基本上呢佢入面譬如相關嘅呢啲圖表呢就例如呢啲呢其實就喺呢次泄露機密嘅時候呢係泄露出嚟嘅、即係呢啲具體嘅圖表啊，係的而且確係嗰位Edward Snowden 呢就俾到嗰個衛報，而係因為咁樣係即係我哋知道嘅嚇。咁但係當然最重要一樣嘢啦，就係咧呢個 logo 嘅意思係點解？即係呢個點解？而呢個咧事實上亦都係涉及到咧，即係我哋第一節所開頭所講嘅成個神秘學嘅問題。咁但係當然呢個要留翻咧，即係稍後咧我哋先至同大家去交代啦。基本上咧呢一個 Prism 嘅即係資料咧，你睇呢一個維基百科咧，你可以掌握到一啲比較重要嘅線索。咁其一係咩咧？其一咧就係呢個 program 本身啊，呢個即係去監控嘅 program 咧，佢係得到美國一個法院啊，即係呢個叫做 Foreign Intelligence 睇下先啊，應該係 FISC， 就係 Foreign Intelligence 呢、這個法庭嚟嘅。咁呢個法庭呢其實就一個幾被唔係太多資料公佈到俾大家嘅一個法院囉。嗱嗰個具體名應該咁樣叫 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咁呢個法院嘅成立呢其實都幾早㗎喇。咁但係呢嗰、那個即係組成呢當然我哋可以透過呢個網上去查到嗰個成員啦。但呢佢基本上嗰個活動呢其實唔係咁多報道嘅，咁但係呢個成個呢個 Prism 呢就係揾到即係呢個法院嘅批准，而事實上喺呢、這個即係爆出嚟呢、這個即係事件嘅其中一個新聞入面呢就話呢當其時有一間美國電話公司呢係被法院要求向呢一個嘅 NSA 呢提供曬佢哋嗰個即係電話嘅記錄嘅資料，而因為呢個法院嘅手即係呢個命令咧，呢間公司 Verizon 咧係要俾出嚟嘅。咁但係咧，原來呢個事件期間咧，亦都即係爆咗一個新聞出嚟咧，就係話咧好多間大型嘅 IT 公司，包括 Microsoft、Facebook、呢個 Google 真 同埋 Apple， 都先後咧。是同呢個 NSA 合作，咁原來呢有一間公司就冇同呢個 NSA 合作嘅，咁你估唔估到係邊間呢？ 我估唔到啊，邊間 就係 Twitter。 咁點解佢咁夠僵咁做呢？就原來因為呢佢如果要即係配合呢間即係呢個 NSA 嘅去做呢單嘢嘅話呢，佢就要喺呢個公司嘅一啲儀器上面要附加一啲技術嘅改變，而佢就利用呢一個咁嘅漏，即係咁嘅方便咧，就拒絕合作，而又唔需要犯法，所以就避免咗咁做。咁其他公司咧就即係最早跪低嗰陣就係 Microsoft， 最遲跪低嗰間就 Apple。咁大家可以即係即係留意呢樣嘢啦。咁、但係根據一啲即係幫 NSA 做過嘢嘅一啲人講，其中一位咧就 William Blaney 咧，佢就話咧，其實喺呢個 Prism 另外咧 ，NSA 喺呢啲公司度咧加咗一啲相關嘅軟件，或者係儀器咧、已經 check 到好多嘢噶啦，但係就 check 唔曬。於是乎咧，就要呢個 Prism 咧再加料落去，先睇曬全部嘅嘢。咁呢個咧就喺即係呢一個嘅項目嘅好早段咧，其實已經係即係講咗出嚟， 披露咗出嚟， 披露出嚟㗎啦嚇。咁所以咧，即係我都再重新講頭先嗰個講法啦，就係話咧，其實啊，成件事本身咧，就算呢個 Edward Snowden 唔爆料嘅時候咧，都有好多，都有一啲即係。 已經講咗出嚟啦， 同佢立場相近嘅人咧，係會講出嚟啦。頭先我講呢段咧，就喺呢一段睇到嘅 William Binney 呢、這個，咁佢係一個好即係叻嘅數學家嚟嘅，咁佢亦都同 NSA 做過嘢嘅，佢亦都係呢個 whistleblower 啦，咁佢亦都提到呢樣嘢嘅嚇，就係話咧呢、這個they had to go to the service provider to fill in the blanks。That is what the PRISM program is for,、to fill in the blanks. It also gives the FBI basis for introducing、evidence into court. 即係話呢個 PRISM 佢唔係一個最主要嘅一個，即係監察工具，佢係要配合埋其他嘅已經做咗嘅監察工具，先有構成一個即係完整嘅。 即 係 佢只不過係一個配件嚟嘅， 一個配件嚟嘅啫。咁所以呢個係即係我不斷強調咧，呢個只不過成件事嘅其中一部分，即使。呢、這、一個 PRISM 加埋其他嘅嘢，俾呢個 NSA 監察到，即係呢啲通訊咧，都只不過係美國政府其中一個監察嘅部分，而唔係全部分。咁究竟係乜嘢部分咧？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會講。咁但係未講呢個之前咧，其實有另外一個概念咧，另外一樣嘢咧，要話俾大家聽嘅。咁呢個其實喺好早年嘅時候咧，即係已經係傳出咗呢一個咁嘅所謂陰謀論啦。就咧、是、有美國政府有一個情報嘅計劃，就叫 Echelon。 Echelon 啊，就個稱法就係 E C H E L O N。咁呢個其實嘅意思係等於階梯咁解啦嚇。咁、呢個咧亦都係類似 Prism 呢一個咁嘅功能嘅，但係佢嗰個開始嘅期間咧就已經係好耐嘅之前嘅啦，就喺呢個人造衛星啊呢、這個技術發展咗之後嘅。咁佢主要收集咩咧？就係、是、所有透過人造衛星通訊而交流嘅數據，佢就可以全部可以即係收聽咗出嚟嘅。咁呢、個咧就當年咧已經有人即係質疑呢樣嘢咧，就係、咪究竟呢個美國即係、情報部門咧負責監聽全世界嘅一個嘅手段嚟嘅？咁、而家證明咗呢樣嘢係存在， 係肯定， 而且係發生過嘅。 喺80年代嗰時候，我認識個朋友，佢喺 NASA， 佢讀緊書嘅，但係都係專做嗰時係去 NASA 嗰度就專做呢個叫收集嘅工作嚟嘅。 咁呢個嘅收集資料工作咧，當年睇就少少令人咧就震驚啦。咁、但係事實上咧，後尾睇翻就唔多震驚嘅。個原因好簡單，因為當其時全球經過衛星通訊而掌握的資料咧，唔係咁多嘅啫。 係啊，係啊。 而佢亦都唔美國亦都唔可能掌握曬全部分，就算佢即使設定。咁、所以取得嘅資料咧，事實上唔係咁多嘅。但係咧就已經即係話咗俾大家聽啦。其實佢要想知道全世界嘅人、其他人咧、其他政府噏緊啲咩嘢咧，呢、這個動機係唔係喺反恐之後 已經展開部署啦，響好早嘅 事件可能喺呢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嘅完結之後已經開始做呢樣嘢。 冷戰時期 已經做喺度做呢樣嘢㗎啦。咁但係當其時唔同而家嘅地方係咩咧？就係第一頭先我哋講嘅個衛星嘅通訊咧，當其時佔人類嘅通訊嗰個比例又唔係太高嘅。譬如即係電視啦，又或者係一啲點講啊？當其時冇傳真，冇嗰啲嘢啊，即係唔需要理嗰啲啦。總之就係只有好少嘅好高級嘅一啲技術，總有高級技術嘅政府同埋私人企業先做到呢樣嘢嘅。咁但係當呢、這個即係、就是、互聯網九十年代互聯網興嘅時候咧，咁成個 Echelon 嗰個作用已經係完全冇曬㗎啦。個原因就係即係好多時嗰個衛星嘅通訊已經唔係即係咁。 唔係最主要嘅工具啦。 咁到咗咩咧？就係光纖。 咁所以喺光纖一即係發展，再加上有互聯網之後咧，成個遊戲規則就完全唔同曬啦。 嗯， 就結果咧就要即係向呢啲電話公司啊、光纖網絡啊，我估計譬如係即係啊 PCCW 啊，嗱呢啲我講笑啫，就要做下呢啲嘢。 唔奇㗎， 咁所以咧就要話即係要入侵，譬如呢啲。呢啲中大呢個啊，HKIX 呢類咁嘅公司咯嚇，咁呢個咧就係喺數據電子數據入邊嘅一啲咁嘅竊聽嘅工作，咁而家大部分新聞或者主要嘅注意力都係呢邊嘅，但係大家冇留意到一樣嘢咧，就反而係最嚴重，亦都係咧，即係大家係。已經可能開始習以為常啦。咁呢樣嘢係咩咧？呢樣嘢叫 biometric 嘅。我唔記得中文點樣，可能應該揾個中文嘅譯名啦。個原因即係呢個技術嘅用途其實就好廣泛嘅，亦都好簡單嘅。嗱，我舉一個例子啦，即係我唔知幾圖有冇呢個疑問啊。如果譬如我哋喺香港，我哋用身份證出境嘅時候咧，我哋淨係用個即係而家電子通道用個手指模㗎嘛。 手指係 咩？係手指模啦。咁但係如果你譬如用回鄉證嘅時候呢，係咪加多一樣嘢嘅？就係嗰個相啊。 係係。 即係嗰個對住個鏡頭嗰度，你有經過嗰個㗎嘛。 有嘅 係。係啦。 咁即刻係 match 你㗎嘛。 係有。即係變咗有兩個 matching 啦。第一就係你個指模。第二就係你個樣。係。咁好多人呢唔知有冇同一樣嘅疑問呢，就係、是、如果你單憑指模已經得嘅時候咧，咁啊點解要埋你個樣咧？如果要埋你個樣先得嘅時候，點解呢個香港嘅政府又容許你即係單憑呢個指模可以出入境咧？ 係， 你有冇思考過呢個問題咧？ 我冇啊，係啊， 嗱，咁呢個咧就係所謂個 biometric 咧，係提出嚟嘅疑問嚟嘅，就係話你可以有一個合理嘅推斷啦。嗱，我唔係講呢樣嘢一定啱或者一定錯，而係你有一個合理嘅推斷。就係、是、如果佢影咗你張即係嗰個相嘅資料之後咧，佢可唔可以用嚟做其他嘢咧？ 佢可以，佢即刻模擬翻你出嚟。有陣時你喺嗰、那個嗰啲閉路電視嗰度，佢收到一個人嘅嗰個相，佢咪即刻喺度模擬，睇下你係咪就屬於佢哋嘅資料裡面嘅嗰啲人咯。係 啊，嗱，幾圖咧就充分咗發揮咗佢呢個編劇家嘅想像力啦。咁但係話俾你聽咧，即係佢可能佢唔知啊。事實上呢、這個透過你一個影像，跟住要透過呢個 CCTV 再加埋一啲軟件，去揾翻你嘅行蹤呢樣嘢咧，係開始做到噶啦。 係啊，我相信有，我相信得噶啦。而家係 個 program 叫 Face It， FACE， 跟住後邊 IT 係 啊，咁就係亦都係一個美國嘅一間私人企業發展出嚟一個咁嘅軟件啦。 係 嗱，咁呢個其實你諗下咧，即係一個幾有趣嘅一個情況嚟㗎。嗱，假如咧，即係你可以諗埋第二個咁嘅例子啦，就係、是、譬如我哋個八達通啊。 係。 破案其實近呢 好多用啦，係用八達通嚟做一個證據啊。 啊 嚇、 啊！ 即係你嘅行蹤嘅一種印證。 係啊，嚇、啊！因為咧，佢八達通咧，佢儲曬啲資料之後咧，佢揾翻睇翻你嘅時候咧，其實佢會睇到你幾時幾日，你喺邊度買過嘢， 係 啊，或者你有 搭車去咗邊度？ 即係假如果你真係揸住你嗰張八達通嘅話，就可以有個推斷，就係你喺現場啦，係嘛？ 你即係仲有嗰啲即係可能你買嘢就係有冇儲分啊？咁有就比較啲更加記錄多咗啦。 咁另外一樣嘢加埋就係你嘅信用卡嘅資料， 係更加添。信用卡， 咁你就頭先我哋講嘅所謂講嘅冰山一角咧，就係、是、你可以構思咧，即係如果有一個電腦嘅系統，佢可以搜集頭先你包括你流動通訊、你嘅 biometric、你嘅行蹤、你嘅消費嘅資料，咁成嚿嘢再可以用一個軟件嘅分析， 係 超級電腦。咁 成個配合， 成個配合，咁會做啲咩嘢咧？ 可以，其實已經可以做到一樣嘢，就係、是、你即時用你嘅信用卡，啱啱嗰刻嗰時，佢收到，咦，你喺嗰個地方，然後用閉路電視，亦都影到你嘅影像喺嗰度，證明係你喺嗰度，即刻可以拉你都得噶啦。 係啊， 揾到你嗰個所在地。 係啊，嗱，呢個頭先講咗咧，即係嗰個所謂侵犯私隱嘅問題啦。但另一樣嘢就好方便喎。 係。 嗱，舉個例啦，譬如話咧， 你用 ATM 攞錢咧，你以後唔使記密碼噶啦， 係， 你就咁懟隻手指落去，咁就出錢噶啦。 會啊， 係。又或者 scan 你隻眼珠啊，即係我哋成日睇到。 嗰個就比較麻煩，因為 未來報告嘅嗰個， 我覺得唔好衞生咯，我覺得唔好衞生。嗱，甚至可以咁講，譬如話佢叻到將來係你講把聲，佢就俾錢你噶啦。 佢用你個樣都得，因為而家佢都有好多搜集嗰、那個即係 用樣呢個其實電腦做到㗎。係、 哎、做到啦。 用到用樣呢個咧，我聽過有啲電腦係點樣咧？你唔使開機㗎啦，你行埋喺個鏡頭 scan 到你個樣，佢就開俾你用啊。 得㗎。 咁呢個就直情有埋密，即係等於密碼嚟㗎啦。 係係、啊。因為以前做有樣嘢，我哋覺得好奇怪，就係佢要你個相咧，就要埋你個側面相。 啊 咁而家咧就基本上咧就正面得噶啦，即係唔需要側面嘅，即係通常佢喺個電腦裏面嘅掃描嗰時候咧，佢係要即係、就是、要埋你嗰側面嗰樣嘢，佢要容易去辨認啊。而家唔使，而家正面都可以即刻模擬翻到出 嚟啊。 快咗好多噶啦。 幾圖講嘅就係話，佢影咗你嗰個正面嘅相咧，佢可以全部去構造翻你側邊啊、前前後左右。嗱呢樣嘢本身咧。都未絕密喎、因為原來呢即係呢幾年呢個電腦嗰個技術發展到係咩呢、就係佢可以睇到你行路嗰個模型啊。 呢個係 跟住呢就可以喺個鏡頭喺譬如類似 CCTV 嗰啲呢或者甚至人造衛星呢佢射到你之後呢佢可以揾到你係究竟邊佢究竟你係咩人。 係啊，因為呢種係即係好多時係行路嗰時咧，即係電腦動畫都常用嘅嗰種叫 rotoscope 啊，就捉到你嗰個行路嘅姿勢係點樣 行路嘅模式 係啊，咁佢咧就配合埋嗰叫 DNA 嗰樣嘢嘅嗰個配合咧，就知道你個骨架係點樣樣啊， 係啊， 你行路嗰個方式係點啊，譬如耷低頭啊，好多數據咧一喺度辨認清楚咧。就你耷低頭咧，你見唔到佢完全個樣咧，佢已經都可以咧，即係有七成八成揾到嗰個係你， 係啦， 咁已經監察到㗎啦。 咁因為頭先幾圖講過一個幾有趣嘅例子嚟嘅，就係咧，有個講法就係話咧，原來每個人行路嘅方式都唔同。嗱，所以行路方式唔係純粹話你即係嗰個行路嘅路線本身，而係話你譬如 你個形態啊， 形態 嚇、啊，你個姿勢啊， 嚇、 啊，有時你嗰種習慣啊，嗰種習 性。如果呢個唔同咧，其實如果你收集到足夠數據咧，你可以睇佢點行路，就可以知道佢係邊個人。如果呢個人喺你個 database 入邊嘅話， 係你就算你易咗容嘅，呢個就最厲害咧，就你化曬妝，即係鼻下頭，將你突然剪曬你啲頭髮，又留埋須添，你以為人哋見唔到，認唔到你啦。咁但係你嘅行路嘅方式。 嚇、 啊！同埋人哋又 check 到你個泥土裏面嘅嗰幾嚿腹肌，一講先，咁啊就即刻知道咧，依個就係你嚟噶啦。係 啊，嗱咁頭先加埋一啲咧都未夠絕密啦，因為基督頭張嘢仲有個 DNA， 係， 即係話咧，仲有一個而家想做但係未做到嘅就係、儲埋你嘅 DNA 嘅 database， 係，係啊， 咁就。即係如果集合曬頭先我哋所講嗰啲嘅嘢嘅話咧， 你就無所遁形 嘅，都唔使。 呢個就會講俾你聽，成個世界都會變成咗係一個叫大監獄。你化灰，咁佢都可以揾到你啲灰翻嚟㗎啦。 嗱，再次去重申啊，呢樣嘢本身咧，即係執法機構第一個睇到嘅，佢嘗試說服你第一個好處就咩咧？啲罪犯係無所遁形，甚至啲罪犯喺佢構思呢個罪行去犯案之前，你已經有足夠嘅資料、足夠嘅機會咧，將佢防範於未然。 嗱， 呢個就係講嗰個 Minority Report 係啦，未來報告所講。嗱，呢個咧就係係從一個方面嚟去。正常嘅諗就會知道未來世界會咁樣啦。咁但係咧，裏面你再質一質嚟去諗咧，仲有一樣嘢會恐怖嘅喎。即係假若台長，我有曬你依啲資料啦，你係冇做過嗰件事，但係咧就有未必係政府，有個機構佢要想做一樣嘢就係我要你係要孭呢單嘢，你會有依種罪證出嚟。於是佢揸住你嘅嗰、那個佢你啲 data， 然後放依啲資料落去，咁你好容易就即刻咧就俾佢揾到咧。原本你冇做，但係佢就係安你有依種罪證。 完全唔難啊！ 阿基督頭先講嘅咧， 我係最擔心呢樣嘢嚟嘅。 你擔心冇用，因為已經發生咗嘅。因為有啲人咧就會係覺得頭先基督講嘅都係歸入呢個電影劇本嘅範圍啦嚇。 又天馬行空啊！ 唔係，當然劇本已經拍過嘅啦。係。Will Smith 係拍過呢個情節出嚟嘅。 係啊， 但係個好可惜一樣嘢就係頭先基督擔心一樣嘢咧，喺現實係發生過嘅。係， 肯定。 咁喺美國係咩例子咧？就係、是、曾經 FBI 咧。就喺我唔記得邊一年，2005年定2000幾年咧、就係當呢、這個你記得當年咪馬德里咪發生一個好大型嘅阿爾蓋達嘅恐怖襲擊喺車站度嘅， 嚇係係， 我炸死好多人嘅， 係啊係。 咁當其時咧，其中一個咧疑犯咧、就唔知點解喺美國落網啊， 係 就 FBI 拉嘅。咁呢個人咧就嗰個名咧，其實即係都而家你上去 喺網個 網都 check 到嘅，即係直情有呢個 case 喺度嘅。咁呢個人個名字應該係叫 Brandon Maysfield 啊。嗰個串法係點樣咧？佢個姓咧就係 M A Y， 即係五月啦。跟住 Field 就係 F A F I E L D。就 Mayfield。 Mayfield。 五月田啦。就唔係五月風啊，五月田。咁跟住咧，佢嗰個名咧就叫 Brandon 啊。咁佢即係比較唔好彩，因為佢係回教徒嚟嘅。佢就都好似係喺呢個情報機關當美軍服役嘅，就係駐埃及啊。跟住又娶咗個老婆，即係當地，咁就改信咗伊斯蘭嘅。就唔知點解喺嗰個事件爆發，即係呢個馬德里大爆炸之後咧。聯邦密探咧就掌握到嗰個炸彈上面嘅其中一個指模。 哦， 一對到之後咧，就跟住咧就發現呢個指模就係呢個人嘅。 嗯。 咁呢個指模當然啦，即係個事件喺西班牙發生，佢當然要俾即係馬德里嗰方面嗰個警方啦。 係。 但係馬德里方面嘅警方就堅持唔係佢，唔係呢個 Brandon Maysfield 嘅指模，係另外一個人指模嚟嘅。但係唔知點解呢個聯邦密探咧？對佢自己嘅軟件非常自信，就拉咗呢個人，就嚴刑逼供。咁到最後咧就發現咧就賴爺， 係咁賴爺嘅 啊， 即係個所謂賴爺係唔係佢嚟嘅？ 個軟件錯咗。 哦，咁冇底。 咁所以咧，即係呢件事我唔知收尾賠幾多錢啦，唔知有冇賠，但係起碼聯邦密探就 FBI 係道歉噶啦。咁但係呢個人佢都話。即係試過俾佢拉過入去之後都，都即係有一排瞓唔著啊！ 係不生難忘。 係啊，咁咧就其中一個問題咧就係呢所謂 biometric 咧係會錯嘅。係 嚇，咁呢種錯係好得驚嘅。我哋以後可能咧一個普通人都會面對到呢個問題嘅喎。 我唔知啦，即係坐起上嚟嗰個賠償嗰個情況或者補償嘅情況，我都唔知點搞法啦嚇。咁、但係就。即係佢呢個 case 都算好彩咯。你去到啲好極端嘅 case 咧，就係、是、去到嗰啲係你冇權抗辯嗰啲 case。係 啊， 即係話，佢覺得你係特務。而你所有嘅相關嘅資料，如果係被公開去審訊嘅時候，係洩漏咗呢特務，即係呢資料嘅時候咧，係咁成個 case 咧就係掟埋你喺異國，係唔審理，跟住就 日 日揼你啊，日日揼 你要你招供啊。又唔俾人知嘅時候咧，咁就即 係冤案咯。 呢啲都唔知 常常會出現啦。 呢啲唔知點計數呢啲。 係啊，我哋喺戲劇嗰裏面就成日都專揾啲題材嚟去做噶啦，做戲噶啦。 咁所以講咧，話即係呢個荷里活喺呢方面嘅取材咧，事實上係我覺得係好值得嘅。 係， 因為佢俾咗大家一個警覺性， 係 就係咧 呢啲事講俾你聽有呢種可能性嘅。 呢種恐怖 係啊，佢呢種如果佢唔係叫有心，但係佢出錯咧，都係好危險。咁、如果佢講真，就如果係好用一個叫做陰謀論嚟講，如果佢刻意咧、你就冇得好避嘅。即係佢要你係要擔當呢條罪。佢一定可以做到你嘅。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成個問題咧就算頭先你平衡咗啦，就話呢啲咁嘅監控啊，或者呢軟件嘅功能相當之好， 係 你可以防範罪案於未然。 嗯， 但係另外一樣嘢咧，你必須喺呢個問題上邊作出一個嘅戒備。就係呢啲咁嘅軟件同埋監控嘅方法咧。是有可能出錯，而出錯咗之後，你點解決呢個問題呢？這個事實上是 冇人話到俾到一個圓滿嘅答案俾你聽嘅。 係啊，同埋我啊，去到呢個時候咧，我就有一個疑問，就係成件事咧，因為我覺得咧，依件事係講爆出嚟阿奧巴馬嘅嗰個提出嗰個説法咧，我覺得係比原本佢唔講嗰時係更加恐怖嘅。佢話：我哋咧依個大家即係美國市民，你放心啦，我哋依個系統咧只係即係 針對恐怖分子， 係海外嘅恐怖分子。即係呢樣嘢，當佢講咗出嚟咧，好似簡單咁樣少少嘅一句説話。咁但係呢句説話咧，就第一就講俾你聽，佢哋呢一個系統，呢、這個監控嘅系統咧，係可以牽涉到海外。呢、這個佢自己爆咗出嚟嘅。第二就係話，如果佢係懷疑係恐怖分子嗰陣時間啦，佢用乜嘢嘅基準？即係當嗰個恐怖分子未，如果係未曾有做過任何嘅行為嘅時候，而你打算係指定佢係恐怖分子嘅話，咁咪好危險。 戲都有拍過啦，最近啦 ，Kevin Bigelow 嗰套啊嘛， 係 Waterboarding 啊嘛， 呢個 即係灌水。嗱，我估計咧，真係嗰啲酷刑咧就遠比呢個戲入邊嗰啲即係強得多噶啦，即係戲入邊嗰啲都唔足以令到嗰個人係招供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真嘅恐怖分子都還好喎、 啊，係 你真嘅拉唔到，你拉咗假嗰個就大鑊。點解佢連佢、 啊、 連美國人嘅公民權利都冇？ 係 死咗可能冇人知， 嚇呢、這個就最關鍵啊嘛，係 啊， 即係佢講嗰個説話出嚟，我覺得係有一種恐，即係個背後當你去再分析嚟去講咧、你會覺得成個嗰、那個即係美國佢嗰種叫當佢去定性一件事件之前咧，佢嗰種做咗好多種，原來佢已經做咗咗好多可能性出嚟。 是啊，咁頭先基督講呢個問題呢，其實就應該呢喺呢一段之前呢即係格想解釋一下啦，因為呢即係我都提過好多次啦，即係奧巴馬上台嘅時候呢，即係大家都對佢有一定嘅期望啦。咁但係點解佢上台之後呢即係發現一個好特別嘅情況啊，就係呢啲啊去禁止呢啲即係電腦嘅泄密嘅例子呢係反而比小布什嘅年代多。咁有啲人就會解釋一樣嘢，就奧巴馬本身咧，因為佢出即係呢個背景嘅問題咧，佢得不到呢個情報機關嘅信任，即係覺得呢個總統都流流地嘅，咁所以咧，即係奧巴馬咧有少少即係唔係太開心，佢就用一個咩交換嘅方式咧，就係、是、對呢個美國嘅情報機關超強嘅信任，去換取情報機關對佢嘅尊敬，咁於是乎咧。即係佢做出嚟嘅呢啲即係侵犯美國嘅呢啲私隱權，美國人民公民嘅私隱權咧，又或者去監控加強監控呢啲情況咧，係似乎比前朝更加犀利， 係縱容咗添。 係啊，咁應間等我睇下揾唔揾到一段片咧，就係當有示威者就係直接問佢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佢點答法？咁第四節翻嚟咧，我哋再講即係今日呢個話題。 屌你个咁嘅扑街曾荫权总意思讲香港人冇人冇瓦遮头，梗系啦！屌你老母，有劏房你瞓不会烧鸠死咧？天桥底啊！屌你老母几捻多嗰啲砖夹鸠起晒，等你瞓唔捻到天桥底啊！冇人瞓街噶嚟噶香港，因为你瞓唔捻到啊！你睇啲楼盘广告，冚把鬼佬鬼妹，你入到去住有冇见到一个鬼佬样啊？冇，净系见到。操你妈啊！嗰啲人喺度，屌你老母！你讲乜捻嘢鬼佬啲广告呃鸠你啊！大家唔好信啦、啊！ 佢要跨过浴缸先去捻到嗰个浪山。 我真系想讲，如果唔觉意咧，浴缸有啲水，我跣捻咗咪飞出去个浪山。屌你边捻个唔该睇设计嘅咧？呢啲咁嘅 李嘉诚都唔知几醒，你留意一下李嘉诚系点样答个问题嘅先。佢系话去到上去冇问题，心旷神怡，望到一片绿色绿油油。佢冇话闻唔到啲臭味啊，佢就望到啲嘢绿色。 跟住话，我哋呢八十啊，你咩？即系成日跳槽，你嗰啲屎忽鬼对我哋好啲人唔会跳嚟跳去啦。你估含咁多条捻好捻过瘾啊？含开一条又唔想转噶啦，根本好多人都系你呢啲冚家铲逼成我哋周围去屌你，好似人巴荡妇咁周围帮人含捻。 自己砌间屋，我冇钱，我砸鸠死都抵啊！你有冇我避难？屌你有冇冲入去政府嗰度啊？屌你政府嘅最捻安全最捻稳阵，就砸鸠死晒。只有贪官嘅屋自己最捻稳阵。屌你老母，今 日行动又 地震，你仲广东人呢个刁喇嘛顶硬上，而家连嗰个刁喇嘛政府都话要粗皮都要惨， 呢个真系悲哀。 你咪做一个民族英雄几捻惨，我讲嘅嘢都要俾人 delete， 屌你俾人过啦！屌你老母，我已经死捻咗，仲要 何解？ 星期一晚9:30，Tim、Terry、Jeff 在晴朗的一天爆粗。